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又一次来到自学英语节目。我和辛迪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第九课。Hi, Cindy. Hi, Ginger. How are you today? I'm fine. And you look good, too. Oh, thanks. Okay, 我们现在呢看一下我们 page 18, 80页 lesson 9, 第九课。先看一下生词部分。 New words, new page. 街道名。 Drive 有些学员可能很奇怪了，说的是哎 drive 不是开车吗，为什么是街道名呢？请大家注意，它的第一个字母呢是大写的 D， 当它成为大写的 D 的时候呢，就是很习惯的英语的街道名。小写的 D drive 是同样的字，就成为开车驾驶的意思。我们再看啊、第二个Phone. 第二个，给谁打电话？ To give someone a telephone call. 对，给谁打电话叫 phone。显然这个 phone 在这里头不是用作名词，而是用作动词。给谁打电话？ Cindy, 啊，我觉着美国人不太用 phone. If I phone you, would you like to say? I will ring you. And... Telephone. And I'll call you. Call you, yes, yeah. We do say that. We do,、yeah. we can say phone though. Phone, yeah. yeah. 他们也听到我们现在有三个说法 phone 用作动词给谁打电话，或者 ring you, R-I-N-G, ring、right. you, 或者呢 call you. 我们都很熟悉、call 我，我们现在经常说 call 我、 oh, 就是从这个 C-A-L-L,call, give me a call, or call me when you have time, 就是打电话的意思。然后我们这一课呢，由于是讲到 Jean Brown 的学校情况，所以我们开始涉及一些学校课程的名字。第一个就是数学。 Maths. Now, in America, they would just say math. Right. That was the question I was to ask you. Yeah, I thought that was math, but it's maths. That's the British. Okay, they say maths. 啊，辛迪正好回答了我的一些那个疑问。我说，按照我的习惯呢，说数学的口语词呢，我们都知道数学原本是 mathematics, 这是数学原本很长的一个词。可是作为课程，特别是在学校被学生们口语化以后呢，就变成 math。我一直知道是 math， 不加后面那个 s。这是美式的说法，心里说，可是英国人他就是要用 maths 加上 s， 虽然比较难发音，但是呢它是复数形式。好，再往下我们看一个最坏的 worst。 对，那不太坏的呢、 not too bad。 not too bad， 或者是我 worst 从哪来的呢？最坏的，我们知道、英语里边有些形容词呢它是有三层意思的，坏的 bad right， 然后比较坏的 pretty bad， and 比较级就变成，对， Cindy 说 pretty bad 是什么呢？就是 worse， bad worse， 现在变成了 worst， 就是在这三个级别中呢最坏的。 worst 就是 bad 的最高级，就是说最坏的程度。回头我们可以学到，大家在那个生词表里也能查到这些词。我们再看以前是用什么表示的、 Ago 这是个副词、放在名词的后边。 Long time ago Right Or 3 years ago 或者我说，辛迪，一个星期以前我们还不认识呢。 Right. 3 weeks ago, we didn't know each other. Right. 3 weeks ago, 三周以前 we didn't know each other. 我们还不认识呢。我们是一块工作才认识的。好，作曲家 Composer. Composer. Composer 是作曲家。他能说为是写其他东西的人吗？比如说他是一个作者。 No, this is more for music. 对，这个作曲家呢，一般是更多的用于就是音乐方面的。It's more for music， 用于英语方面的。Composer， 我们再看看另外一门课程，在学校里常开的是语言课。 A language， language， 外语课怎么说呢？ 外语课 is foreign language。 对 ，foreign language， 我们一般说是英语就是 English。法语就是 French， 如果合在一起说呢，就是 foreign languages， 就用复数，它是不止一样的外语。再往下看，学习的过去式 learned， 我们看到后面也有它的原型叫 learn。如果说我在大学学过法语。我在大学学过法语。 When I was in college, I learned French. 很好。When I was at college, I learned French. 是说什么呢？是说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所以我们用 learned。如果说我现在正在学法语呢？ Now I learn French. Now I learn French. Or, 或者说 Now I'm learning French. 对 That would be better. I am learning French， 这就是不同的时间表达的用动词的方式不同。理解懂得是哪一个词 ？Understand， understand 这个词用的很多，很有用，请大家记住是一个很好的动词。Understand， 农场呢 ？Farm， farm， 我们说农场，就是因为西方的农场都是很大的。 Right. 我们这里呢也有 farm，但是很多 农家呢是小片的土地，所以很少叫 farm， 我们就习惯叫 field。 Field, oh, okay, that's what they say here in China. Yeah,因为不够大，但是也有现在逐渐开始一些农场化的耕作，所以 farm 越来用的越就常见了。然后呢，我们看到餐厅的女服务员， waitress， 那么男服务员呢 ，Cindy？ Waiter， 对，这里就有性别区分了。女的叫 waitress， 男的叫 waiter。工业叫什么 ？Industry， 和它相匹配的农业呢？农业 ？No， not really。 工业，农业， 农业。 Agriculture 是农业。Cindy 主要忘了 ，Cindy 还在农业大学代课呢。 Right. Cindy 笑了，想起她的农大就是 Agriculture College， right. Yeah. OK， 好，我们现在就把单词讲到这儿，讨论到这里。我们现在请辛迪念一下单词，愿意跟读的同学呢，请跟辛迪一块读。 Right. Here we go.Drive, phone, maths, worst, ago, composer, language, learned, understand, farm, waitress, industry. Thank you, Cindy. Text talk.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现在我们看一下课文。今天的课文呢是关于一个叫做 Jean Brown 的一个人。显然 Jane 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Right. Jane Brown, 她叫 Jane, 姓 Brown。我们看一下关于她第一段要说什么。 My name is Jane Brown. I live in Manchester, 77 Victoria Drive. I haven't got a telephone,But you can phone my next door neighbor, Mrs. Johnson. Her number is 246-8021. Thank you, Cindy. 我们看到介绍 Jane Brown 的居住情况，她的地址，她的电话。Cindy, 当我们介绍自己的时候，我们只能说 My name is Ginger, My name is Cindy, or 我们可以说 I'm Ginger. Yeah, you could just say, I'm Ginger. 对、mm. 因为我们很多同学呢常常只会说 My name is, 显得非常的死板。有时候你就很正常 I'm、 right. 张刚 I'm 李文。 Right. Yeah, that's another way, natural way of saying it. Yeah, more call you, yeah.、This is much more formal, my name is. 对、yeah. 听到了 Cindy 在、比较两者 My name is 就显得更正式一些。如果你说 I'm CindyI'm Ginger, 这就显得更、更随意一些。好 ,I live in Manchester. Manchester 可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Right. 如果我们都知道的曼联队足球队 ,the very well-known football team,、 oh, right. the Manchester United. United, yeah.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学校的学生到 Manchester 去访问，他们哪儿也不去，下了火车就直奔 Manchester United 训练的地方、 oh, 到曼联队去参观。 Really? 主要是一些男孩子竟然在那儿待了一天，所以呢 Manchester 从此呢就有它的新的意义了，特别是对那些 football fans right 那些足球迷来说、mm-hmm. Manchester 就显得很有意义了。 Jane Brown 住在 Manchester 的哪一条街呢？ Victoria Drive 这条街上的77号。显然他自己呢没有一部电话，这我们没想到，这可能是比较早的时候了。 Yeah, must be, because I think everyone has a telephone, if not two or three now in their home. 心里就笑说这肯定是好多年以前了，因为现在如果没有两三部电话的话，起码也有一部电话。两三部指的是一个 telephone, 一个 we call hand phone, or、mm. cell phone. Cell phone, right.、 Mm-hmm. 就是、手机或者我们叫做那个移动、电话。OK,、所以他给大家说But you can phone my next neighbor. 他的 next neighbor 是谁呢 ?Mrs. Johnson. 于是呢他告诉 Mrs. Johnson 家的电话 246-8021.Cindy,8021,8021.、 Mm-hmm. 有时候我经常听到那个他们讲8021. Yes, you can also, yeah, we say O. 对 这、 就是零的念法。Yeah.美国人更多是念 8021, 但是确实有美国人和英国人念成 8021,、 right. 大家念的时候可以自由选择。 Yeah, and the way that you say a telephone number, you'll、mm-hmm. see the dash, you、mm-hmm. must pause in between、the dash. I notice many students make this mistake when they give a telephone number. They run the numbers together. It should be 246-8021. 谢谢 Cindy 提醒大家，就是说西方人的习惯呢，在说电话的时候呢，他们是前边一组后边一组说，这里是七位，前边三个是一组，后面四位数是一组。如果我们北京的电话是八位呢，就是前面四个是一组，后面四个是一组。 Right, right. 假设一个电话是6515-6677，那么就是说你这样说6565停一下 ,6677, 中间那个在这个电话里为什么这么有一道小的分解符号呢，它就是告诉你应该停一下，这是 西方人的习惯。Cindy 可能就发现很多北京的朋友跟他说电话连起来跟他说了很多数字，他有时候确实不习惯听懂或者记住。OK,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段。 I left school 5 years ago. I was good at maths at school. That was my best subject. I wasn't very good at English. Art was my worst subject. Oh, Jane 回忆她五年前的学校生活。我们知道她有些课程很好，有些课程非常差，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正常的。她最好的课程是什么呢？ The best, it looks like, was maths. Right.I was good at math. That was my best subject. 是我学的最好的课程 ,subject, 科目课程。然后呢最差的是什么呢？ 最差的是 art. The worst was art. Art. 它这里的 art, Cindy, 你觉得是因为 arts 有很多，但是用 art,、mm-hmm. 你指的是觉得是 picture painting? Yeah, I think that would pertain to drawing and painting. 对，它这是绘画课，就是我们叫美术课，用 art. 因为经常呢出现 arts, 包括音乐和表演课，这里的 art 单数就指的是绘画课。不幸的 Jane 呢，绘画是最差的，可能和我差不多。 Really? I was opposite. Math was my worst. Math and science. And English and art were my best. 哦，心里很骄傲啊。他说他正好。 I'm not proud. 啊哈，他正好和 Jane 有点相反。他最好的课程呢就是那个艺术课绘画课美术课他差的呢却是数学课这也是我们常见的 OK Cindy shall we start the third paragraph? Right I enjoy swimming and dancing I play tennis every weekend if I can I'm very fond of music My favorite composer is Beethoven I like pop too Foreign languages? Well I learned French at schoolI was quite good at it, and I can understand quite well and speak a little. 哈哈，谢谢 Cindy。这里呢，他讲到他的学，继续讲学校的生活，然后呢，还讲现在的生活。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体育活动，对吧？他的体育活动是 swimming, dancing, and tennis. Right. That's sports for Jane. And 然后呢，他有一些娱乐休闲活动。I'm very fond of music.Like so many people nowadays. Right, I'm very fond of music too. And Cindy said she is very fond of music too. And what's your favorite composer, Cindy? Ooh, I'd have to agree with her, Beethoven. Okay. I don't listen to a lot of classical music, but I would have to say Beethoven. 啊，因为一问到你最喜欢的作那个音乐家，为什么 Cindy 要犹豫一下？因为这里贝多芬弦指的是 classical。指的是古典音乐、因为我们现在听现代音乐听 pop 更多一些、所以他想了一下说也就是贝多芬了然后呢更多的是 pop 所以 Jane said 说 I like pop too 就是说在古典贝多芬的音乐以外他还喜欢流行音乐讲到 foreign languages 我们知道 Jane is good at French She learned French at school但是她像我一样 She does not speak much French But she understands it very well, right? Oh, yeah, right、 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段 After I left school, I worked on a farm for a year Then I worked in a factory for 6 months I didn't like it I worked in a restaurant and in a garage I'm working as a waitress at the moment I want to get a job in industry Jane 说到自己的理想她做了这么多工作但是她的理想是 get a job in industry 我们注意一下在这一段里边讲了她未来的一些职业发展情况用了很多介词 worked on a farm worked in a factory andworked in a restaurant, working as a waitress. 最后呢 get a job in industry. 希望大家注意这种搭配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后边这些介词呢都使你的表述呢能够清楚一些。好了我们这一课呢就讲到这里我们希望大家注意几个短语的用法 to be good at, I am good at art,She was not good at math. 另外一个 to be fond of. Everyone seems to be fond of music nowadays. 好，谢谢大家，我们就到这里。 Okay, bye everyone. Just then, the telephone rang. It was my Aunt Lucy. I'm coming to see you. But I'm still having breakfast, I said. What are you doing?She asked. I'm having breakfast, I said again. Dear me, she said. Do you always get up so late? It's 1 o'clock. 怎么样朋友们您觉得还有意思吗如果您听懂了的话呢想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就请您翻到我们的课本第76页上。好现在请大家翻到我们的课本第80页看一看我们在第9课都学习了哪些内容 Section A, Text A Text A 呢也是关于人物的这位人物叫什么呢 A, Jane Brown 他的名字叫 Jane Brown 这篇文章呢可以说是 Jane Brown 的一个自我介绍 我们看一看他这里为我们提供了哪些信息。他的名字，他的住址 I live in Manchester. Yeah, I live in Manchester, 77 Victoria Drive. 这个 drive 其实在这里也是街道的意思啊，大家知道就可以了。啊，这位 Jen Brown 女士呢，好像有一些与众不同啊。她好像不太希望外界人呢过多的去打搅她，所以她说 I haven't got a telephone 啊，我自己没有直播电话，自己没有按电话。如果你想找我的话呢 ，You can phone my next door neighbor， 可以给我的邻居打电话。哦，原来是这样。接下来呢，她又谈了谈自己的过去啊，她的学生时代。她说 I left school 5 years ago。I left school 5 years ago. 哦，五年前呢就已经离开学校了。接下来呢，他又谈到他所擅长的课程。I was good at math at school. 非常喜欢数学，数学学得很好。That was my best subject. 这也是他引以自豪的。可是呢，什么不太好呢 ？I wasn't very good at English. 啊，英文学得不太好。Art was my worst subject.这位 Jen Brown 女士好像没有什么艺术细胞，所以呢，她说 Art was my worst subject， 艺术方面学得不太好。 Jen Brown 女士还有很多的爱好，她有什么爱好呢？她说她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啊， I enjoy swimming and dancing、啊、非常喜欢运动，喜欢 swimming and dancing。 还有呢， I play tennis every weekend if I can， I play tennis， 而且呢还喜欢打网球。I am very fond of music. I'm very fond of music. 同时呢，他还非常的喜欢音乐。啊，接下来呢，他又谈到了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作曲家。My favorite composer is Beethoven. Beethoven. 啊，贝多芬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曲家。他不仅喜欢古典音乐，同时呢，他还喜欢什么 ？Pop too. 这个 pop 在这里就是指 pop music. Pop music.至于外语呢，他学了一门外语，学的什么呢 ？I learned French at school， 在学校他学过法语，而且呢还说的不错呢。I was good at it. I can understand quite well and speak a little. 所以如果到法国去旅行的话，估计口语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他又谈了谈自己离开学校的一些情况。他说 ，After I left school, I worked on a farm for a year.哎，离开学校之后呢，这个在一个农场工作了一年，接下来他就离开了农场，去了哪儿呢 ？I worked in a factory for 6 months， 在一个工厂又工作了半年，工作了6个月，但是呢，他都不太喜欢 ，I didn't like it， I didn't like it。随后呢，他又找了一些工作，比如说 ，I worked in a restaurant， 也曾经在一家餐馆工作过。I worked in a garage. Garage 意思是车库啊，在一家餐馆和一家这个车库都干过。I'm working as a waitress at the moment. 在餐馆呢，他是做一名服务员，但是他最理想的工作呢是 to get a job in industry. To get a job in industry. 最希望能够在工业方面找一份工作。所以这样看来呢，他的最理想的工作呢，好像是当一名工程师啊 ，engineer 或者一些技术人员什么的。这就是 Jane Brown 女士。OK，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课文后面谈到的一些问题，看看大家对这篇课文呢是不是完全理解了。第一个问题不用说了吧？啊，作者的名字是什么？他在哪儿住？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第三个问题，我想问一问大家 ，What's her address？What's her address? Address 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她的地址啊，她的住址在哪里。 OK, question number 4. Has she got a telephone? 哎，她自己有没有电话呢？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啊。 Number 5. What's Mrs. Johnson's telephone number? 这位 Johnson 女士的电话是多少呢？其实呢，大家可以利用这篇文章呢，模仿写一下自己的情况啊，写一写自己的姓名、自己的住址，还有自己的喜好等等，以及自己一些简单的经历。这样一来呢，大家就可以把学到的一些内容呢，这个复习一遍，同时呢，还是一篇不错的一篇小文章。好，郑敏非常感谢您再一次光临我们的空中课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学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回顾和学习一些非常实用的冬奥英语词汇，并做一些拓展的造句练习。首先我们来看一个英文缩写，叫做 IOC。 IOC 是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的缩写。比如说， The Olympiad is an international multi-sport event held every 4 years orga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r IOC。奥运会是由国际奥委会组织的具有国际性的包括多个运动项目的体育赛事，它每4年举行一次。这里的国际奥委会就是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也叫做 IOC。 所以下一次您看到或者听到 IOC 的时候，您就知道了它是国际奥委会的意思。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最近出现的一个词，叫做 Boon， B-O-O-N。Boon， 它的意思是恩惠、福利。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frastructure proved to be a huge boon for the Sapporo economy. 新基础设施的发展被证明是札幌经济的一大福音。你还记得札幌是哪里吗？日本的札幌是举办第11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地。日本札幌是举办1972年第11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地。The 1972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11th Olympic Winter Games, was held in Sapporo of Hokkaido of Japan. 好，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项冬奥体育赛事。这个项目是 Alpine Skiing, 高山滑雪。Alpine Skiing is more dangerous and so more exciting. 高山滑雪要更加危险，也因此让人更加兴奋。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 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